咱们这支队伍的时候到了、 嗯、 啊，各就各位。 是。 守活寡， 嘿，哎呦，闭上你的臭嘴，胡说八道！ 夫人，别生气，十两银子，我帮你唱出戏。 拿去。 嘿，爽快。 收起来。 不劳您嘱咐。 我一跳。 恭喜老爷，您高中了。 莫名其妙，连考都不曾去考，怎是就中了你？ 喂，你问他中了什么？ 他是活人， 算命的先生啊。 哎呦呦，骗钱的祖宗。 问问再说。 问问再说， 问问再说， 倒要问问。哎，我来问你，我到底中了什么啊？ 一不是探花，二不是榜眼，您中的是头名状元。 瞎掰！ 瞎掰不瞎掰？你先听他说有。 又来十有八九要破财， 给钱我也不敢要， 只怕你呀、不少要。 哎，说不要就不要。 真不要？ 真不要？ 哎，真不要？ 真不要？ 越发的不行了。 天开眼，命里注定。 地。 对，你的命好，连你老婆出门摔跟头都捡元宝。 神了，简直是太神了！ 何以见得？ 官人请看。 捡的 不是捡的，还是你给的。 嘿，要捡大元宝，进京去赶考，吉星高高照，龙门高高跳， 金榜题名做大官， 白花花银的花不完，红旗银子享富贵， 光宗耀祖美名传。 哦，这日思时来，这京城我是一定要去的了。 哎，去也是走过场啊。 此话怎讲？ 不是，这是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你莫强求。 嘿，是悲是喜，哪头他都有理。 官人， 府中状元算白骨。 Thank you.

送得乖，一举两得五方来，国王公啊，先封才官，他是才能不是才。 当不徇私， 哪个吃羊子？ 傻子， 拍马不羞耻， 无必归不知， 谁敢醉权贵？ 白痴， 总是短半句，像是憋过屁。 给您凑过三局半， 还你个葱半蒜 啊！启禀大人，门外有人叩还， 精神也半，依然封常，活人大战金刚叩还。 拿下严家陈曼， 是九千岁府上的差人，说是送一学子前来应考。二位大人， 大你个头啊，快快有请。 是。 火兮复兮， 夫妻何所夫？ 何兮夫所依兮？ 夫人，为夫的大快去了。 Come on. 是越琢磨越有理呀、啊， 越分析越成立呀、 啊。哎呀，如果是好， 问心为妙啊。 哦， 啊，这位是 哪里？ 此方前来赶考，有什么具体的目标？ 小朵喧哗，不比这飘逸

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就到这儿了。Thank you.